大家都知道，到星期五的时候会迎来这个传统的这个节日哈、就是七夕佳节，对不对？ 嗯，好多的微信公众号最近已经在推送你了，该给女朋友买什么呀？买什么女朋友不会发火啊？该带女朋友去哪里吃东西啊？但其实呢，你要有心意、有巧思一点呢，其实真的就是可以在七夕这一天准备一个特别的惊喜给她。 对对对，别再那个送那个尴尬的礼物，什么石头啊什么的，还有什么送一个灯啊什么的这种啊，得送个手电筒啊。哎，这个到佳节这。其实送什么呢会成为很多人的难题，尤其是很多的男生，我觉得女生可能还真是会相对比较有这个哎小心思，我买点什么， 就我们很早就会准备好，就比如说看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就会想说哎可以七夕的时候送给他， 哎对，20年前就准备好了啊。那其实 到现在也没送出去、 哎、这礼物不一定要多贵重，更重要的是心意怎么样啊。所以今天咱们就问这个问题吧。 嗯，那问问收音机前的男生女生们吧，七夕节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你会开心呢？也互相给大家支支招哈，比如说现在还没有什么想法的人，这周五啊马上就要面临新一波的这个送命题了、看看大家互相出出主意，送什么样的礼物你会开心，也当做给大家准备礼物的一个参考吧。 好， 再见 工作，今天的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是罗希杰的一起摇摆，我希望这首歌可以让星期二有点疲倦的下班的朋友放轻松一下哈。来，就送上这首歌给大家。 Yeah， 世界上有很多歌，终于轮到我的歌，心情喉咙松松筋骨，麻烦你给我4分钟，我闭门练功，没有立即可不轻松，就算晚了几拍做好准备，马上把腿拼命冲，看看谁在等我，掌声震耳欲聋，专属的节奏一旦响起，舞台属于我，那爱来关照，再来点尖叫声，一首歌的时间会记得我，别怕踹踹踹，记得这节拍，慢慢跟上来，快一起摇摆，双手 fly fly fly， 没什么门牌，黑就是招牌，快一起摇摆， 来自罗希杰今天的 Goodbye World 开场曲，送给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今天是白洁和来代班的静瑜。 嗯，也要问问大家，七夕快要到了，大家享受到什么样的礼物你觉得会很开心呢？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好了，先来让静瑜告诉大家，我们节目为大家准备的是什么样子的奖品。 我们节目的奖品是由新艺剧社廊坊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奖品是在今年的8月25号下午2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小剧场举行的《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门票一张。那么今天节目要送给2张给2位幸运的朋友，所以各位也在回复我们的时候，记着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你要说送什么礼物呢？我觉得大家真是比，我觉得至少比我有想法啊。 嗯， 就比如说像这个半梦半醒说，老公喜欢足球，所以就刚买了一套今年世界杯的纪念币送给他当七夕的礼物。 这个好棒啊，就正好也赶上今年是世界杯年，也很有纪念意义，同时也很具收藏价值和升值空间。 哎呦，怎么感觉我们的节目现在已经提前进广告 了。 还有呢，这个有一个朋友啊，他说下个月，哎不 sorry 下周Mayday 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 嗯， 看看 收文也挺，我也想要啊。 对， 当然还有哲，他直接提到了，我们就说收到什么礼物会开心，他说我希望收到一个女朋友最开心了，太开心了，谁送给我呀？ 这是在我们节目里面要这个征婚吗？啊，所以其实你看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今天还真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盘点一下啊。 嗯，来问问大家啊，七夕的时候你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会觉得很开心？ 可以把你想发送的内容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然后可以找到静宇和我。然后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呢，是满满的爱意的一首歌哈， 来自郭采洁 Love Love。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琪， 我是静瑜。 嗯，今天静瑜来的正是时候，因为我刚好赶上这两天的这个感冒加这个口腔溃疡，所以呢说话难免有点不太利索。 我默默的把自己话筒传上了另外的一个方向，不要传染我。 是不是赶紧得把这个麦伸过去啊，让静瑜多说几句话。今天给大家来介绍介绍我们最近的一些文娱方面的消息啊。首先先来看一个电视剧好不好。 是，就是今天晚上陈坤跟倪妮主演的电视剧《天盛长歌》就要开播了。这段时间啊，大家都是被各种延禧攻略的新闻刷屏，那么这个《天盛长歌》呢也是被寄予厚望，可以跟另外的一部电视剧 PK 一下，在湖南卫视首播，这也是陈坤回归电视荧屏当中的第二部了。之前选择的那个《脱身》呢也是精挑细选，有很多年没有再来过小荧幕了。那这一次在拍《天盛长歌》的时候，也是选择了很多的就用电影的制作技术来拍摄的。 哎，还真是这样。而且他演的这个角色呢，性格上可以说是一人千面，就是至少在演技上面会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大家很想看的就是陈坤的古装扮相呢，这也是这次《天盛长歌》的一个看点了。因为大家也会开玩笑叫陈坤厂花嘛，所以这次也真的就是古装扮相雍容华贵，美貌如画，在《天盛长歌》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 对，另外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他这个也是女装男装来回切换啊。还有一个，我们再来看一个综艺节目，是《演员的诞生》第二季正式更名，就叫《我就是演员》。 哎，我真的对这些综艺节目很有意见，就比如说 啊，怎么说？《 中国新歌声》《中国好声音》哎《中国有嘻哈》《中国新说唱》《演员的诞生》《我就是演员》 哎， 你们觉得很难为我们主播吗？ 前面那是一段贯口啊。 我伶牙俐齿， 我这怎么能都记得住呢？是不是啊？这个节目有一个算一个啊，就是一季过一季。这个第二季的我就是演员啊，这个会不会请到这个周星驰啊？演员的自我修养啊，这第二季的评委阵容看了一下，好像第一期已经是录制完成了啊。导师的角色呢是章子怡、徐峥和吴秀波，没有周星驰， 换掉了两个人哈。之前的时候是章子怡、宋丹丹和刘烨嘛，那这一次呢是换成了徐峥和吴秀波。不过呢，推荐人张国立和表演指导刘天池还是继续留任的。 好吧，这个大家如果想关注的话呢，可以看一看这个节目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音乐方面，我们先来推荐古村新司《38年的心》2018北京演唱会9月28号在北展上演。 对，说到古村新司呢，可能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不太了解，但他真的就是日本国宝级的歌手了。就大家去搜索一下他，哇，这个简历华丽丽啊！ 真的、 像邓丽君、张国荣、张学友、谭咏麟、梅艳芳、郭富城、黎明，我刚刚说到这些天王天后都翻唱过他的歌曲，所以大家可能听到他的一些日语歌曲会觉得哦，很耳熟哦。 对，尤其是邓丽君翻唱的这首《心》，更是传唱度极高。今年他已经70岁了，这老爷子9月份到北京来，让夜空中响彻新的旋律。何にも見えず悲しくて目を開ければ荒野に向かう道より他に見えるものはなしああ砕け散る定めの星たちよせめてひそやかにこの身を照らせよ我は行く青白き頬のままで我は行くさらばすばるよ 挽留变成了相拥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鲸鱼。 好，我们来刚才推荐了一个演唱会啊，古村新司的。这个我有一些经典的歌曲响起，另外呢，这个是接下来要推荐的，就是年轻人可能更喜欢的了啊，就是 音乐节嗨一下， 第一届的麦田音乐节， 是今年9月23号到24号，也就是中秋放假期间，这次是在房山的长阳音乐主题公园去举行的。那目前确定的这个阵容，哇厉害了，都好喜欢啊！ 快说说看有谁呢？ 吴青峰，对，那他自从这个苏打绿宣布无限期休团了之后呢，前一段时间是出来发行了自己的第一支单曲哈，现在也是去明日之子去当导师了。 对， 那还有徐佳莹也是刚刚宣布了结婚的好消息，还有陈丽，她的很多歌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唱。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房东的猫、花粥、反光镜、后海大鲨鱼，各种风格的音乐人，大家都可以去现场跟着他们一起嗨。 对，刚才说到了清风啊，全新的歌手身份自己来亮相，也是会有跟以前乐队不一样的一些东西啊。另外，这个徐佳莹大家都知道，这是在金曲奖拿到最佳女歌手的拉拉徐佳莹，她也会带着自己的新专辑和大家啊一起共度中秋佳节。接下来这首歌就是那张专辑里的。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他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本草依旧的禁锢要解开，现在不走不要干嘛干嘛，微微的快乐都可以原谅，停止不见的方可选择新遗忘，留遗憾在回家，现在不走不要干嘛干嘛，有没人愿力气用在哪，一起就死破茧爱 歌，会让很多下班路上的朋友想跟着一起跳一支舞啊，跟着在车厢里面唱一唱扭一扭什么的啊。 这是来自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现在就是要跳起来，大家在今年中秋节期间就可以在我们北京看到徐佳莹了。 哎，对，这个舞得多跳一跳是吧，这个可以呢帮助你消化消化，然后呢是吧，有一个人占两个座位的那种呢还可以、哦、是吧， 为什么跳舞提到消化消化 换点儿吗，这不是。哎，静瑜应该也是很擅长舞蹈的那种。 我最近在跳舞，就是在练习、啊、就很开心。 练习的是什么、什么舞种呢？ A swing，就摇摆舞。 哦，好吧，反正 就是现在就是今天的歌名连起来、 okay. 第一首一起摇摆，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啊、 摇摆舞，对，就是、 哦、swing 啊，明白了。跳完了 啊，对，所以现在该我 solo 了是吗？ 对，就是 没准备好， 应该是你的 freestyle 的时间了，对不对？ 这个时候需要一段 rap， 所以没有 freestyle， skr skr， 广告快来救命 skr。 这我们到底是一个舞蹈节目，还是一个嘻哈，还是什么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刚才是我们一起跳舞，接下来应该是我们一起来唱歌的时候了。有些旋律呢，过了那么久了，但是依然可以在心里面留下来。然后当前奏响起，你就忍不住好像要把麦拿出来的感觉。

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静瑜。 嗯，今天静瑜来提班啊，欢迎静瑜，然后呢多说点话啊。 今天在白杰 FM 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马上要到七夕了，各位收到什么样的礼物会开心呢？我觉得我们可能会促成一段姻缘，老白。 真是如此，因为你看啊，有不少朋友已经表示说七夕收到一个男朋友会很开心，刚才刚好有一个朋友说七夕收到一个女朋友会很开心。 哎，对，这位想要收到男朋友的朋友叫一轮晴月啊，想要收到女朋友的，我们帮你们互相交换一下微信号码怎么样？ 对，哎呀，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帮你们准备了一个鹊桥，在七月初七的晚上，听起来更麻烦 搭起来是吗？找一个葡萄架，赶快倒下。 哎呀，找点浪漫啊！今天其实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好歌也一直会陪伴大家，因为这两天我们一直在提这个《平凡的世界》，这其实是根据路遥的这个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的小说改编的大型的现实主义的题材的这个话剧啊，评价很高，应该是在10月13号和14号的晚上7点钟，就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剧场三度上演。 雪大家如果看到过《平凡的世界》，一定会被剧中的这个描绘的现实主义的剧情所震撼到。 对， 那全景式的展现了陕北的风情，还有时代变化当中的一个社会面貌，所以也是在这本书当中可以从平凡看到伟大。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在10月13号、14号晚上7点钟去现场观赏一下《平凡的世界》，购票可以登录大麦网搜索《平凡的世界》就可以了。 对啊，确实值得推荐啊！ 王牌定制。 这真的是一个连流量担当都没有的话剧，可是呢它却创造了京城话剧界的流量传奇。 嗯，因为最近我们每天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这个平凡的世界读书会的这个门票 啊， 今天也是有2张要送给大家的。 嗯， 因为陕西人艺来到北京来演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剧，因为讲的本身也就是陕北发生的一些故事。 对，首先它是有非常强大的小说作为基础的，获过这个茅盾文学奖。那这一次的话剧版啊，10月13号、14号的晚上，真是应该是连演就三度吧，在这个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上演了啊。到底这部话剧的看点有哪些呢？其实稍后的时间我静瑜也会和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嗯，这个话剧为什么没有流量，可是却可以创造流量传奇？ 接下来我们要踏上平凡之路，去感受平凡的世界。 来听听看。 你要走吗 ？Via Via。 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无边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想你想他想笑得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想你想他想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无言如此这般， 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嗯，说到平凡的世界，我们刚刚说是真是一个流量担当都没有的话剧，去创造了京城话剧界的这个话剧界的这个流量传奇，话剧界话剧界话剧界。反正呢，我们刚刚说了，小说的这个基础是很好的，对吧？ 但是小说改编成文艺作品其实是挺难的，特别是像《平凡的世界》这种剧作，因为它跨的时代太长了， 真的是。 所以你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够把这部剧作当中的精髓和感人的点抓住，其实是很难的。 对。 那记得就是初高中的时候，大家应该都看过，因为实在是太有名了这部文学作品。 是是是。哎，无论70后、80后、90后都是这样的，嗯，而且它被誉为是1978年以来最伟大的小说，嗯，就是曾经还让那个书店外排起长队来着。 而且我们广播界的前辈们真的也改编过，就是《平凡的世界》，把它做成了广播剧。 对， 当时播出的时候，真的那就是万人空巷的一个效果。 多么美好的年代，大家都赶回家去听收音机。哎，然后呢，小说又搬到话剧舞台，这部作品就成为了一个经典剧目。前两年它好像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嗯， 当时反响就很强烈嘛。 对。就大家很喜欢的那个润叶儿，就润叶儿姐，哎，她是佟丽娅来演的，形象也很适合哈。 嗯， 那少平呢是袁弘来演的， 嗯， 王雷跟李小萌夫妇是扮演孙少安和田晓霞。 对，哎，看过《平凡的世界》的人，其实都会被书里面的一种情绪所感染，就是乐观自信的、积极向上的那种人生的态度和观点。然后呢，路遥其实写这部书的过程确实很辛苦的，你想全书100多万字是吧？光是。你说这作家写之前他还得去观察生活啊，是不是？这个就花了很长时间，3年吧，差不多得有。 嗯，而且写了很多稿啊。 对啊， 因为写作过程当中，就是作家生活没有规律嘛，就什么时候有灵感什么时候写写，所以身体严重透支，最后病倒了。后来是吃了100多服汤药才有点恢复，然后又开始写，最终也是呕心沥血这部巨著才能跟我们见面。 嗯，说了半天，这一部话剧版的《平凡的世界》有什么看点呢？ 嗯，就是最大的看点当然就是我刚提到的，我们陕西人一来北京了哈。 好， 因为讲的本身就是陕西的故事，那么陕西人艺的作品向来也都是透露着。就是三秦大地这种大气啊厚重的感觉，比如说之前这个《白鹿原》，当时电视剧演的时候，让很多人都爱上了油泼面， 嗯， 然后就是陕西美食有段时间风靡。 真的， 那这次《平凡的世界》也是地地道道的陕西题材，所以陕西人艺搬来北京，演绎浓厚纯正的陕西风情。 为什么我现在脑袋里面被你刚才一说，我就现在全都是吃的了，什么什么油泼面啊，油泼面啊， 油泼面 啊，饼饼面啊， 油泼面饼饼面， 肉夹馍 。 肉夹馍， 那个都要给你盖着。 羊肉泡 ， 来来来，接着来，西南人的女娃，哎，吃好火好发好， 啥呀这是？ 吃好火好， 吃好和好发好 发好， 嗯，吃好喝好玩好。 哦，是这个意思。 我的个神啊，你这太难盖了。 媳妇儿， 你这又是什么呀，媳妇儿？ 啊，是西凤酒吗？ 西凤， 你看喝西凤酒喝多了之后，就是媳妇儿都乱叫了。 你看。 你看看，你看看啊！所以这个陕西话不好学，所以说这一次的这个陕西人一版的这个，我觉得平凡的世界呢，肯定是口味很纯正的， 对 吧？ 而且这是第三次来到北京了，因为每次票都卖得很好，所以就黄牛票也被炒得很高。那每一次呢，也是都是在前两次加演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改进的，所以也是全新的版本。那这一次舞台也是有了一些新的改变。 对，你什么时候把口音改回来的啊？ 我随时啊，随时可以切换。所以你要持州假馍还是麦粉面？ 你先说一下舞台吧。 这次的舞台也是改成了一个旋转式的舞台，而且演出长达3个半小时、嗯、想想百万字的原著小说进行忠于原著的改编，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直击灵魂的话剧盛宴。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泉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浮现，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 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1 2 3，哎呀，为了问这个问题还铺垫这么久，真是嗨。来，静云出个题。 是，待会儿白给100块，我们的预热亭马上要抛出了啊。刚刚有提到平凡的世界，那这次陕西人艺带着这部剧制来演出，所以想要问问大家，在西安吃美食啊，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碗比脸还要大呢？ 是或不是呢？ 哎，是或不是，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等着你们的答案啊。But I can get up now, the dark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好了，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大家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下班快乐，我是静瑜。 嗯，今天我们刚才让静瑜出了一个题啊，这个题呢是他比较这个熟悉的。 来问问啊，去我们陕西吃面会不会出现一种碗比脸大的状况？答案当然是会呀、啊。 哎，这个还真是有这样子的，这么大的碗。 对， 就是一不小心那脸栽到这个碗里怎么办啊？ 就是吃完啊，我刚刚真的给白杰秀了一下，就是看我们那边都拿多大的碗吃面。 嗯。看着就饱了、 但你知道吗，郭鹏去我们那儿就会说来三碗。 你确定他是这样的吗？ 因为他不知道碗有多大呀。 他实在是太炸了脸。 看着太阳一点点还剩下半个，那种感觉还在不在，我也快颠倒了黑白，面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好 久等了，我们这位朋友现在已经是在线上了啊！听完了李荣浩的《太坦白》，希望今天他的答案也很坦白啊！来来来， 来，喂，你在吗？ 嗨， 啊，我在，我在。 哦、Hello，Hello， 怎么称呼你 ？Hello， 灰灰菜头， 是灰灰菜头，现在已经被我们接入了。他说，然后你自己说你的答案吧，就是在西安会不会出现一种就是吃面的话碗比脸大的状况？ 会，因为我刚从西安回来。 嗯、对，听看你微信里面说你昨天刚回来啊。 对对。 真的见到那种大碗了吗？ 对，真的见到了，因为我老公就是西安人。 哎呀，问到人家里去了。 那个说西安话，你听得懂哈？这个一般都是 听得懂。 那咱俩可以堆个花吧。 我不会说。 你是听得懂的是吧？ 好嘞，看起来他对西安很了解了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问题了，好吗？准备好了吗？ 好。好，准备好了。 来，白给100块。第一题，杨超越最近是微博热搜的常驻人名，经常就挂在热搜上。那么请问，杨超越是在综艺节目《创造101》当中以第一名的身份出道的吗？ 不是。 答对了，看来他看这个节目了。 对，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知道好像是山之大哥吧。 最近大家都在转发这个杨超越锦鲤哈，因为就是祝愿你可以不用学习，到了新班也可以考第三名，同时第一名、第二名还转学。 虽然那都是开玩笑啊，这个实际上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大家就觉得很好玩啊。接下来我们要问的第二题，来到我。西安的题还是来到北京的题，你选。 来，这个时候给你一个选择题， 你要选到北京的题还是西安的题？ 西安的题吧。 好， 来一个西安的题哈。 哎，静瑜， 是，那想问一下哈，你知道陕西八大怪吧？ 嗯。 那么请问一下哈，陕西八大怪当中呢，人们吃面的时候通常不愿意坐，而愿意蹲着吗？ 对，蹲在板凳上。 很简单啊、哦哎、这真的是选择西安就等于放水啊。 送题。好啊，我来问第三题了啊！来，清朝的乾隆皇帝有一个三希堂，珍藏了三位大书法家的著名的书法作品。请问其中的《博远帖》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作品吗？ 蒙一个是。 哎呀，第二题简单，第三题难度突然上来了。 我问完这个题的时候，我想完了，三题答对，就差一题，因为这个《博远帖》呢，还真不是王羲之的作品，是王洵的作品啊。 很遗憾。 来来，没关系，我们也算是长长这个知识点，同时呢，谢谢你今天啊，至少他对陕西非常了解。 对，谢谢灰灰。 对对对， 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微信收款二维码发到我们的白杰 FM， 有一个9.9的小红包一次鼓励。 好，谢谢。 谢谢，拜拜， 欢迎再投，拜拜。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好了，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白给100块。接下来我们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其实说到这个陕西八大怪呢，因为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个陕西人艺的话剧嘛，所以我们就是刚才又 聊聊陕西风情。 哎，刚才说到这个大碗的面啊，就是比脸都大的，这个比脸盆都大的面。 对，但其实陕西八大怪的第一怪就是面条像裤带，就我们那边吧，有一个面叫裤带面。 是。 一般问的时候，别人不会问你说要几碗或者问你几两，他会问你要几根儿。 那你像这个 一般情况下问白姐，你觉得你能吃几根儿？ 我觉得半根儿吧，差不多。 半根儿还是有点少。 可以这么点吗？一两根儿。 就是一根儿，你差不多两根儿可以。 嗯、 对，就是像我的话，我觉得吃一根儿就已经很撑了。 那你的意思是，刚才你说点三碗那个，你早间节目的搭档可以吃10根儿？ 他不是这样点的，他是这样，老板给我来一碗凉皮儿，一个羊肉泡馍，然后再来一个肉夹馍，再来一碗岐山臊子面。然后老板问说、啊、你几个人吃啊？他说一个人啊。我说你吃广州早茶呀，以为。 哎呀，好，你这个明天早上这个上早间节目的时候可以问问他，他是怎么把这些东西都吃下去的啊。 那现在呢，我们要再接通另外的一位听众了、啊、 好，已经接进来了，来。 好，那我们来问问，喂，你在吗？ 哈喽，哦，什么，他不接电话、 对， 那我们就还要给大家一些机会，我们来再找一找哈，看另外的哪一位朋友待会儿会被我们打入电话 啊。没关系没关系啊，我们再接入一个电话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还想参与节目的话呢，赶紧关注一下我们的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天天的节目。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超大一月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刚才有一个特别逗的朋友，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电话我还以为是没有打通，其实是打通了。然后呢，他说我没有参加这个节目啊， 这是浪费了一个好宝贵的机会啊。就是主要是我这边白纸黑字的看着哈，你就是在我们的平台上写， 回答了一个正确答案，然后 没关系， 关键还是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 对，我们就是想了，因为平常有很多朋友就是说，哎呀，每次关注你们都会给老听众打，那今天就给一位新的听众打。 对， 那我们还是来打这位朋友。我觉得这位朋友非常可爱，他是这样说的，老白，他说那个我车剐了，需要钱修，老白， 喂， 请问是你吗？ 我是 嘎嘎， 你把我当那人保是吧？我是保险公司是不是？哎 ，Hello， 哎，哈哈， 这是应该。 哎 是你吗？ 这应该叫格格格吧， 不是哈哈 格力的格， 哈哈 哈哈 哈哈，应该是这么读吗？ 我说对了， 但是青岛话不应该是嘎了吗？这标准普通话的话应该叫格格隔离格格， 不是不是，就是哈哈 哈哈， 他是那个天是那个哈那个那个哈。大家都知道啊，现在那个语气词哈。 对，他说车被刮了，需要修车钱，老白快来电话吧，快打给我。 300块钱够不够？我们今儿就300，够吗？ 够够够。 你刮的是自行车是吧？好嘞，好嘞，好嘞，好，哈哈，加油啊！希望你成功。 嗯，那我们准备好了，白给100块，准备开始。 现在开始 ，Ready Go。 科幻大片《巨齿鲨》现在在各大影院热映哈，也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拿到了票房的第一名。那么请问主演杰森斯坦森是否出演过《速度与激情》系列的电影呢？ 3、2、1，回答。 是有。 有哈，确实有哈。 厉害了。 答对了，来。想问下一道题，说起北京的城门，有一个俗语说呢，就是内九外七皇城四。请问天安门是内城的九门之一吗？ 不是， 改还到底改不改了？改不改了？ 不改不改，绝对不改。我要修车， 要修车， 听着好。 我的婚车， 哇、哦，这更没办法拒绝了，这怎么办？哎、 那我们也不能就这么就，虽然我们也很这个替你觉得心疼啊，但是呢，你还是把题全都答对啊，别瞎改啊，这明明已经答对了，好吗？ 好嘞。 那接下来要继续问了， 好 林书豪认识吧？ 林书豪， 对，美国 NBA 著名的华裔球星。那么请问林书豪目前是效力于休斯敦火箭队吗？ 是吗？ 不是。 耶，答对了，好了。看来这 我佩服我自己。 这看来车是真刮了。 对对对， 真刮了， 婚车。 婚车给刮了啊， 这已经答对3道题了。 来来来啊，我觉得这个刮了车这事儿呢就小事儿啊，重点呢是我觉得通过这个小事儿，对对对，你看电话也接进去了，这证明这个吧，这个婚姻他一定 太幸运了。 哎，对对对， 太幸运了， 这么想。3题答 对，选你选择换不换？ 嗯，就对，你要拿走一半还是说继续挑战？ 嗯， 一半是多少？50呀？ 不，300一半，300一半，姑娘， 换不换？拿你 300的一半啊？ 对，拿你的老公跟这笔钱换，你换吗？ 什么？ 拿你的老公跟这笔钱换，你换吗？ 不换呀，因为我老公在我旁边，他给我点头摇头，什么挥手，给我 点头 yes， 摇头呢， 挺听话。哎， 你看人电影里面好歹女朋友还拿300个亿换，你这直接300块钱就要跟人家老公换， 这个挑战是太没难度了啊！好，那3题答对了，你选择不换，那我们就继续了，好不好？ 是还有一题吗？ 还有两题，你也可以拿走 两题呢。 要拿走150也行，随便。 对，现在可以拿走150，但如果接下来两题， 150吗？ 要带走是吗？ 啊，放弃了。 就如果接下来两题答对的话可以拿走300，但如果错了的话就是真的就是没有。 我提醒你，我提醒你，最后这两题真的是非常的简单，要来一下。没关系，我尊重你的意见，你要选择放弃现在就游戏结束好吗？ 继续 了 耶、yeah! 好漂亮，就应该这样。下一题是这么说的，有一句薛之谦的歌词是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请问这句歌词是出自歌曲演员吗？3、2、1回答。 是。 你没有听过薛之谦的这首歌吗？我们的爱情到这儿刚刚好，不多也不少。 人家问是不是演员， 是出自歌手演员吗？当然这首歌 是 刚刚好， 对，不是演员啊。好吧， 慢点， 对， 好 啊，这个题怎么能问旁边呢？他显然是没有听过薛之谦的歌啊，对。 对，爱情这么甜蜜，干嘛要听薛之谦呢？都是一些失恋的人才会听的。 我要哭了，现在。 本来是奔着说这个刮车钱能回来点啊， 对， 你有保险啊，走保险啊。但是我们这儿还是为你们送一个 9.9的小红包， 对，天长地久。 其实我还精心给你准备了最后一道题，就是虽然说这奖金无缘了，但是你还想挑战一下吗？ 好呀， 因为今天我们刚刚在推荐给大家这个《平凡的世界》啊，也在问大家陕西八大怪。那么你这个是婚车啊，结婚了，那么想问一下， 我的陪嫁 嫁妆。那么问一个跟婚恋有关的题，就是陕西八大怪当中有一怪是姑娘不对外。那么请问姑娘不对外指的是姑娘不嫁到外地吗？ 是吗？ 不对外呀、啊，不是。 不是，哎呀，错了， 无缘的美元。 我突然想，不应该现在给人放这个歌不对啊。 对对对，你要不要换一个？ 我们应该祝福一下，对对， 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没有他， 没有他， 哎，对这种感觉哈。 对，应该有一个甜蜜的歌送给你。 很开心了，很开心了，没事。 但是老公给你指挥错的，所以300块钱 因为我平时下班开车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答题，然后今天正好接上他，然后我就感觉。一定会抽到我，一定会抽到我。 反正呢，我也希望这份幸运能够在你们以后的生活当中延续下去，并且祝你们天长地久，好不 好？ 好 的，谢谢。 他将是你的新郎。 这是陪嫁，人家都已经是了。 我就感觉就是现在已经我们俩变成司仪了，你知道吗？ 哎，对对对， 有那感觉。好了， 三鞠躬，各位。 哎，再祝你们百年好合，谢谢，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I've ever fallen, keep them in my pocket for a rainy day. So when it's pouring, I take them outside. I let the rain start washing my tears away. But on a bad day, when hearts are breaking, there's not 接下来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音乐题了啊、很简单，我们听前奏，然后呢来抛出一道题给大家，好不好？ 那我们来听听前奏，前奏猜歌，依然是答得最快的一位朋友，还有一位幸运的朋友，那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小红包的鼓励。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听前奏的时间了，当然呢，这个时候拼的就是手速了啊。 对，准备好了，时间不长，就12秒的前奏啊，来3、2、1， 太熟悉了。 什么歌啊，歌名4个字赶紧发过来到百杰 FM 就可以了， 谁最快。 但是因为可能这歌也是最近刚刚这个又火起来的，所以大家未必能够听得很仔细，再听一遍。哎，好，我们欢迎一下西红王力宏。 答已经出来了。 对，好吧，没问他们谁唱的，对不对？问歌名呢。 那你知道，就是这自从这个西红王力宏几个字火了以后，有人封你为就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沈腾。 不是我说的， 没事，气氛都已经轰到这儿。 郭鹏，你能不能瞎说实话呢？ 我接受了，太炸裂了。好，来听一下。 于是想起你，怕你还没熟悉，都是因为这场雨。怕来不及跟你

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系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唔会同我一齐走？ 如果有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和我一起走？ 如果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音乐素描。 娱乐最王牌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Ocean 对吧， Purple Ocean， Purple Ocean， 恭喜你，然后小红包会送给你。现在我们要来讲一首歌跟他相关的故事，然后走个心啊。 是到了我们6:30走心的时刻，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故事啊，要带我们回到学生时代了。大家都有在上学的时候戴着耳机听歌，然后看着窗外的那种感觉。 对， 那么开学第一天呢，贪玩的我在教室戴着耳机听歌被班长看见了。我们班长是个特别可爱的女生，然后我室友开玩笑说那是助听器，然后我们班长就真的信了。 对，然后每次呢我他出去玩，我就戴着这个耳机，每当我把耳机摘下来的时候，他就小声的骂我傻。后来呢有一次他叫我把助听器给摘了，我摘下耳机之后听到他小声的说 我喜欢你。 哎呀天哪，直到快毕业的时候他才知道那不是助听器。不过现在我们要结婚了，恭喜你这个朋友，你娶了个傻媳妇儿啊。好事。 对，不知道女孩是真的在装不知道还是真的不知道哈。 真的假的不重要了，重要 反正就是结婚了。 是，所以今天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杰， 明天过后， 音乐素描。 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太多承诺从指缝中流走，不敢奢求什么，回忆将我们扣留，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轮回般朦胧，心动渐渐的失控。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闭上了眼睛记得你的笑容，幸福的从容将灵魂都掏空，享受一分钟的感动。是否爱上一个人不问明天过后，山明和水秀不比你有看头，牵着你的手一直走到最后，这一刻怎么回头。爱的尽头。

你给大家讲了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觉得是很励志的一首歌。 对啊， 嗯， 就是可能之前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真的觉得说哦，曲调很好听啊，很朗朗上口，但是了解了故事以后就会更加的钦佩他这首歌当中传递出来的一种能量，就是能够把生与死这样很宏大的命题用这样积极的态度表达出来。 哎，对，其实我们听很多的英文歌啊，包括之前我给大家放过那首 I'll be missing you， 其实就是悼亡歌啊，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首去思念这个逝去之人的歌都要那么的伤感啊， 嗯， 或者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生死观啊。 对， 哎呦，这个命题说太深了，饭点咱不说这个了。 饭点怎么突然拉回了饭点？好了， 对，好，下一首你要推荐的是什么歌呢？ 下一首推荐一首歌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聊完生与死的命题，回到一些俗套的关于失恋的话题啊。 哎呀，这个比刚才还深刻啊，爱情，人类永恒的主题。 推荐一首黄义达的老情歌，嗯，其实这首歌呢听着也还是蛮伤感的，所以呢就是刚刚用一个很积极阳光的就是一种感觉来表达一个好像要很伤感的题， 嗯， 但这次呢用一个很伤感的题来讲一个比较美好的故事， 嗯， 因为你可能听这个歌词你会觉得说哎呀讲的都是我的故事好扎心呢，但你再过一些年回头来看的话，这首歌曲就变成了你的一段非常美好的记忆，因为老情歌里有你的故事。 对，听了这首歌真是感觉还没有七夕还没有到，还没有找到女朋友， 七夕还没有到， 然后就已经分手了。 哎，那刚刚那要撮合的那段换一下微信号码。 想人这女朋友还没找着先听老情歌了是吧， 过去那也翻篇迎接新的情歌。 老情歌，因为你离开了这首歌，原来这是心痛的音色，放开手是多么舍不得，就算孤独终老 你知道很多时候听那个黄义达的歌呢，总想说赶紧给他递一个义达，不是这冷了啊， 就他总有一种咬牙切齿的感觉，那、 就是、 女孩对我说、啊、 对 说我， 对，就是黄义达的很多的歌特别悲， 我不会被黄义达的经纪人投诉吧？ 不会不会不会，就是他唱这个悲伤的情歌唱得很入骨，对，所以今天你推荐的是黄义达的这首叫老情歌， 是的，那接下来主播私房歌白洁要给大家带来自己的私房推荐了， 来我们换一个口味啊，来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Adele， 总觉得好像这个节奏有点像啊，都是慢悠悠的感觉，但是这一首呢可能 Adele 因为唱功这个我们就不用再赘述了啊，就是很深情的一首歌 Make you feel my love。 银行千家万汇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比摩瓦行李箱 WMF 进口汤锅 Join Boss 双层蒸锅膳魔师原汁机等多种好礼等您拿，九月三十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今天的私房歌分别是来自于静瑜推荐的黄义达的老情歌，在之前的一首来自于 Westlife 的 Season in the Song。 对，刚才我推荐了一首是 Adele 的歌啊，就是 Make you feel my love。 接下来最后我们一首中文歌来收尾吧。其实他在这一张专辑里贡献了很多的经典之作，但是这一首呢会有很多感情的印记，当前奏响起的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地感觉到那段感情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生活，而且还是音乐的刻骨。说对，他影响了他的音乐也影响了他的音乐，在那一张专辑当中收录的这首誓言几乎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窦唯的名字，包括什么鼓啊什么键盘啊作词啊作曲啊，所以很明显会有窦唯的风格在里面。誓言王菲， 这一段的笛子这个 solo 啊，真是太怎么说呢，太销魂啊。但是其实说到底呢，我们也不用再去讨论说啊，谁谁对谁怎么样啊，当年怎么样，如何如何，两个人啊，这是到底谁欠谁啊。 但我觉得他们俩最美好的就是留下了窦靖童。 哎，真的，哎，这是一点啊，就是两个音乐天才造就了另外一个音乐的天才。 对，那最近在《幻乐之城》当中，窦靖童的那一段和导演麦子的合作《幻乐》也是真的非常的好听。你能够在一个人身上真的就是看到他爸爸和他妈妈的这个影子，而且有他自己的风格特点在，我觉得真的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对， 你觉得很理所当然，但是也非常的出乎意料。 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要让它更纯粹一些，这就是王菲和窦唯他们共同送上的一首好歌啊，就这么简单，没有别的了啊。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的主播私房歌了，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榜，我是白洁， 我是静瑜， 明天见喽， 明天见，拜拜， 拜拜。 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大家好，我是莫文蔚。9月22号，我将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我的角色莫文蔚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和我一起享受超爵士定盛会。登录大麦网搜索莫文蔚。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80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80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880奥莱。 一汽大众首款 SUV T-Roc 探歌行动登场，智能四驱纵驰随心， Beats 音响震炫来袭，超大空间惊艳征途，新车到店诚邀您试驾体验，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老公救火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888，加盟 去。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